路加福音第十九章，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名叫撒凯，他原是税吏长，是个富有的人。他想要看看耶稣是什么人，但由于人多不能看见，因为他身材短小。于是他往前奔跑，攀上了一棵野桑树，要看看耶稣，因为耶稣就要从那里经过。耶稣来到那地方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：撒凯，你快下来，因为我今天必须住在你家中。他便赶快下来，喜悦地款留耶稣。众人见了，都窃窃私议说：他竟到有罪的人那里投诉。撒凯站起来对主说：主，你看，我把我财物的一半施舍给穷人，我如果欺骗过谁，我就以四倍赔偿。耶稣对他说：今天救恩临到了这一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郎之子。因为人子来是为寻找及拯救迷失了的人。众人听这话的时候，耶稣因为已临近耶路撒冷，而且他们都以为天主的国快要出现，遂设了一个比喻说：有一个贵人起身到远方去，为取得了王位再回来。他将自己的十个仆人叫来，交给他们十个米纳，并嘱咐说：你们拿去做生意，直到我回来。他本国的人一向怀恨他，遂在他后面派代表去说：我们不愿意这人为王统治我们。他得了王位归来以后，便传令将那些领了他钱的仆人给他招来，想知道每个人做生意赚了多少。第一个前来说：主，你的那个米纳赚了十个米纳。主人给他说：好，善仆，你既然在小事上忠信，你要有权掌管十座城。第二个前来说：主，你的那个米纳赚了五个米纳。主人也给这人说：你也要掌管五座城。另一个前来说：主，看，你那个米纳我收存在手巾里，我一向害怕你，因为你是一个严厉的人，你没有存放的也要提取，没有下种的也要收割。主人向他说：恶仆，我就凭你的口供定你的罪。你不是知道我是个严厉的人，没有存放的也要提取，没有下种的也要收割的吗？为什么你不把我的钱存于钱庄，待我回来时我可以连本带利取出来。主人便向势力左右的人说：你们把他的那个米纳夺过来，给那有十个的。他们向他说：主，他已有十个米纳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凡是有的还要给他，那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夺去。至于那些敌对我不愿意我做他们君王的人，你们把他押到这里，在我面前杀掉。耶稣说了这些话，就领头前行，上耶路撒冷去了。及至临近贝特法格和伯达尼，在一座名叫橄榄山那里，耶稣派遣两个门徒说：你们往对面的村庄里去，一进村就会看见一批拴着的驴驹，从来没有人骑过， 把它解开牵来。如果有人问你们说，你们为什么解它，你们要这样说，主要用它。被派的人去了，所遇见的正如对他们说过的一样。他们正在解驴驹的时候，驴驹的主人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解这驴驹？他们说，主要用它。他们遂把驴驹牵到耶稣跟前，把他们的外衣搭在驴驹上，扶耶稣骑上。前行的时候，人们把自己的外衣铺在路上。当他临近橄榄山的下坡时，众门徒为了所见过的一切奇能，都欢欣地大声颂扬天主说，因上主之名而来的君王应受赞颂，和平在天上，光荣于高天。人群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，师父，责斥你的门徒吧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些人若不作声，石头就要喊叫了。耶稣临近的时候，望见京城，便哀哭他说，恨不能在这一天，你也知道有关你平安的事，但这事如今在你眼前是隐藏的。的确，日子将临于你，你的仇敌要在你四周筑起壁垒，包围你，四面窘困你，又要荡平你及在你内的子民。在你内绝不留一块石头在另一块石头上，因为你没有认识眷顾你的时期。耶稣进了殿院，开始把买卖人赶出去，对他们说，经上记载，我的殿宇应是祈祷之所，而你们竟把它做了贼窝。耶稣每天在圣殿内施教，司祭长及经师并人民的首领设法要除掉他，但是寻不出什么办法，因为众百姓都倾心听他。